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大郊亭桥、十里河、崇文门、西单、王府井等老牌商圈节假日成为了交通热点，部分时段周边出现短时车流集中情况，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假期快乐，娱乐最王牌回来了，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怎么样，吃好了吗？喝好了吗？ 昨天吃的还是挺心满意足的。 对，聚会喝大了吗？啊， 哎呀， 早晨有没有吃牛肉面啊？在北京啊，吃不到地道的兰州牛肉面，但是没关系，咱们有其实很多的好吃的东西。而且我们昨天节目中其实提过了，如果你这个假期此时此刻跟我们一样都留在北京，哪儿都没去的话，我觉得哇，其实我要赞一记，因为北京其实这座城市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慢慢去回味的地方。 是的，尤其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北京一定是一个必来之地。 对，而且呢，尤其是到了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城市呢就显得清静一些。越是清静的时候，越能够呈现这座城市的安静和美好。 是的， 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呢沿着那个老城墙，哎，就走一走啊，找一些胡同啊，没什么人的胡同啊，你别说啊，我要去南锣鼓巷啊，那 人有点多。 对，所以你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美。当然，我们今天也依然选择了一些好音乐，搭配你们此时的傍晚和黄昏的听歌的心情。 是的，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吧。 南风过境，回忆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悲伤如情，誓言下落不明，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想空盘旋。 最王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哥。 假期第二天了啊，十一的黄金周，虽然呢时间还不错，有那么几天的时间，但是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觉得这个时间短暂，所以好好珍惜。今天的节目，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呢？ 就是北京当地的一些吃食，或者说一些可以逛吃逛吃的地方。 Okay, 比如说十一黄金周进入到第二天，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推荐说，一边听歌一边去北京的标志性的景点故宫逛一逛。 哦，故宫啊， 这都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哎，我真的是太久没去了，上一次去还不知道是几岁。除了那些宫殿，其实故宫里的文物和展览是很值得一看的。十一期间故宫有哪些特色的展览呢？我们稍后就为大家来分享哦。 王牌推荐。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说到这个故宫有什么值得去分享的呢？我觉得就是你大半夜的时候沿着城墙 千万不要去 干嘛呀干嘛，就别听那些这个有的没的啊。我们首先要推荐的是寿康宫。哎， 是的，它是有一个展览叫做这个敬龙尊仰重庆皇太后专题展。 这个重庆皇太后是谁呢？这么说吧，她是雍正皇帝的妃子啊，这个姓钮祜禄氏。 熹妃 啊，熹妃，就是又被封为熹贵妃。说到这儿，大家已经知道她是谁了。一说熹贵妃啊，那不就是甄嬛吗？啊，你说对了。其实她的儿子这个乾隆登基之后，他就被尊称为是重庆皇太后，对吧？对吧？就是嬛嬛嘛，是吧？还有前段时间演的这个《延禧攻略》啊， 就是你要和这几部剧串在一起说，是吧？ 对，老佛爷啊，全都能串一块儿啊。所以说，其实他生前就住在这个故宫的寿康宫。如果游客去了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嬛嬛的这些日常的起居是什么样的。 对，还有皇太后的画像啊、宝玺啊，还有朝珠等一些文物。 然后去表现乾隆和母亲的这个母子情深。之前我看过一本书，是外国人写的《乾隆传》啊，外国人写的啊。他那个确实是从不一样的角度把乾隆皇帝这一生做了一个就是一个总结，包括一些评价。其中在谈到母子关系的时候，我就发现乾隆实在是太爱他的妈妈了，就是真的是为他的妈妈做了无数的事情，包括像这个巡这个南巡江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也是一路啊，走哪儿把自己的妈妈带上啊。老人家带着你一路极尽奢华之事，当然我们就不在这儿探讨历史了。最重要的是呢，在你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如果看了这个什么皇太后的画像啊，请你千万不要在脑海当中去想孙俪的脸， 因为可能 match 不到一起，是不是？ 好吧，我们继续听歌了。 轻轻落在我掌心。在掌中决定，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假装那只是定力，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 帮夺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假装那只是叮咛，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尝试的展览叫做天子万年清代万寿庆典展啊，这个展览其实就是说清朝的皇帝们过生日的一些情景、 就是如果有最近看过这延禧攻略啊，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宫廷上下都要给皇后送礼物、场面特别盛大， 真是这个 party 开的啊，那个皇帝过生日的场面就更宏大了，是不是、啊，就是好多个包间啊。那这个展览其实是会展出这个康熙的六十大寿，还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还有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嬛嬛啊，重庆皇太后的八十大寿的寿，全国各地送来的一些寿礼啊， 什么玉器呀、瓷器，还有珐琅器、金银首饰，都是那种巧夺天工的价值连城的宝物。 哎，真的是啊，听到这儿呢，我心里面会是生出什么样子的感觉来呢？这个就不太得知了。 看看你主驾驶的人。 那如果现在耳边响起的是凉凉，会是什么感受？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听歌吧。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的炙热的梦呢？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哦，半路上的我，穿上回 说风很大，心在云里摩擦，有酸有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 常带着说话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天的路已经很远，白兰鸽白兰鸽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它就在远方，不要停止追寻着它。白兰鸽白兰鸽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直到拥有了一切还是飞向北方。远方来到陌生的地方，就像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我将不顾一切的来到这地方，放眼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凡。穿梭如水一般，哦，昨天的路已经很远，白兰鸽白兰鸽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它就在远方，不要停止追寻着它。白兰鸽 回到娱乐最王牌 ，Hello， 假期快乐！ 假期快乐，我是海哥， 我是白姐。假期的第二天了，你好吗？吃的怎么样呀？喝的如何啊？然后这个在北京待的还挺清静的吧？ 圆了几斤啊？ 有没有去吃烤串啊？我们每次到假期就变得特别的 事儿， 特别事儿，就特 婆婆妈， 对，都特别的这个啰嗦啊。其实是有一种在假期和你们聚会的感觉， 是的， 希望你们可以体会。我们也会认真推荐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你也不用说每次假期就是只是吃啊喝啊，咱们能不能上一些这个 台阶？ 台阶、 对，去分享一些有文娱气质的信息。 你确定这是文娱气质吗？我们来继续分享黄金周期间故宫有哪些特别的展览。接下来要说到的是黄金周期间在故宫的这个西燕翅楼展厅，这个有这个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 对，这次展览的主办方是从齐白石的作品当中精选出了200多件绘画还有篆刻文献这些珍品。 真的， 大家都知道齐白石老人其实最擅长的是画虾。 对呀、 他为了画好虾，在案头的水盆里养了长臂青虾，就每天去观察它的一些细节。 对，所以他画的虾就特别有动态，甚至是说画活了，就是虾头是硬壳感，身子又是半透明。你去看就是齐白石老人的画，你甚至会觉得那个虾要从那个画里面蹦出来一样， 想到吃了， 就是反正就是神了啊！而且齐白石有一特点，就是他不讲价啊。据说有一次有人请这个齐白石作画，做完之后呢，就提了。说，能不能多画一只啊？齐白石说好啊，然后于是又画了一只。他说这只虾就看着就半死不活的，然后那人就问他说，哎，你这只虾怎么看着是死的呢？ 没有灵魂。 哎，对，齐白石就说了，因为你要的这只是附赠的，不在价格， 买一送一， 不在价格之内，所以画一只死虾算是白送了，皮了一下就等于是啊。好吧，我们继续听歌啊，回味一下刚才齐白石老人段子。 我 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 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来，十一黄金周期间，除了吃喝啊，我们继续到故宫博物院去感受文化之美。这个文华殿有一个书画馆，你在那儿会看到清初四王绘画特展。 听到这个名字，感觉好像是四位王爷。 嗯， 哪四位王爷呢？ 哎，我不好意思啊，这个有没有永琪啊？你会这么想吗？ 会啊，就是，但其实不是，这四王指的就是这个清朝初年的四位姓王的大画家。 嗨， 他分别是 王时敏， 嗯， 还有王建，对， 王辉，还有王元祁。 对，哎，就是如果学艺术史，应该会对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多少有一些印象。 嗯， 此次展出四王的文物共113件套，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而且都是经典代表作。 嗯、对，所以不可错过。

在逃避，还没和你牵手旅行，风景已经淹没无影，这些火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清，这安静 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

得音乐如果作为背景存在在这个世界，存在在你在这个城市的生活的点滴，是件很美好的事儿。 嗯， 到黄金周，大家总想出去旅游度假啊，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所谓旅游，其实就是从自己呆腻了的地儿，跑到别人呆腻了的地儿。 没毛病，这句话 就是啊。 还有一句老话说：灯下黑，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在自己家门口有很多很多非常值得去探寻的景点。 对， 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旅游，你可能一时半会儿不知道给他们推荐哪里。比如说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故宫，可以值得一去。 对， 除此之外好像觉得该去哪儿呢？ 我跟你说真是想不到，因为别人比如问你说北京有什么地儿好玩啊，你会一时间脑一懵啊。 对，就像很多人去了兰州之后说兰州据说特别好玩 啊， 哪儿好玩？ 不知道哈。对，就是会有一时犯懵的感觉，是因为你可能都不会去。 对，就所谓灯下黑 啊，说啊我要去故宫啊，我来北京了，你会想啊故宫在哪里？对， 那你去逛逛吧。 啊，对， 明天给我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就好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会有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朋友到北京来，你首先想到的不是带他去哪玩，带他去哪吃。 是的， 对，因为玩这件事情他可能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攻略了，比如说你可以去香山看红叶，如果你不去这么有名的地方，你可以去一些不太有名的，比如就是不是不说没有名气啊，北京的朋友比如妙峰山啊，其他一些地儿，去看一些景色， 或者说没有出行的各位朋友可以在北京的近郊逛一逛也是不错的。 对，其实可去的地儿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哈。好吧，我们继续先送上一首歌，稍后再聊。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想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延延，风吹过的如意人缘，你的故事讲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你们有福分了啊！因为这个，我们会在这个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秘密，就是在北京去哪儿玩儿。 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在北京去哪儿吃。 这大家都知道吧？应该就是哎，你们家楼下的公园是不是不错什么的？其实可去的地儿还挺多的。我们更重要的是推荐的一些，包括像王牌新发现，就是一些平常我们可能会比较少去的地儿， 对 吧？ 对。但是我们今天一开篇的时候，其实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我觉得是当道。好的，就比如说去北京的来北京的朋友，第一时间要带他去吃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涮肉，一个就是烤鸭。 对，因为可能也是他们会必点的嘛。 啊， 但其实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来说，这两样东西也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会经常吃的。 嗯， 只不过呢，不一定会去那些很有名的店啊，可能你自己心里面也有一张美食地图。所以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北京的美食啊，就是我们或者说给还没有尝过一些北京美食的朋友来推荐推荐。 不问你将去何方，送你一匹马，让它陪你乘风破浪，勇敢闯天涯。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你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或许等你看尽繁华，才会明白吧，永恒不过只是一刹那。在这美丽的时光，自由最无价。等你行遍高山海洋，别忘记回家。或许那天夕阳西下，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青春已长大，或许我们不必说话，静静看晚霞。

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5。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Hello， 欢迎回来，一路好歌相伴，就在国庆假期，假期快乐，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你看啊，我们其实这什么事儿？你是饿了吗？ 对，扎满的事儿 啊。对，嗨，就先忍一忍啊。我们就是放着歌的时候呢，我在想，哎，尽管今天我们可能没有说太多的话，总是和大家去聊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事儿。但是其实对于刚到北京的朋友，或者说假期选择到北京来旅行的朋友来说，他们有特别想了解的，比如说去哪儿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是 千万别去那些景点吃，因为啊，当然不是绝对啊，比如说啊，什么所谓的小吃街什么的啊，我觉得对于很多城市来说是这样的， 对， 我就不说北京了，其实有一些店呢是需要你的朋友去推荐的，比如说你要特别问他涮肉去哪家吃啊， 前门， 你看这就不对了吧，就是很多店涮肉呢，我建议去南城 啊、 啊，上这个宣武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西城啊，对对对对， 是有特定的一家店或者两家店推荐吗？ 就是菜市口那边好几家店的，我就不说名了，你们自己去搜啊。就吃涮肉， 还有 涮肉现在可供选择特别多，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不同口味的，然后但是不同特色的，基本上就是品质啊，包括这个味道都还行。那你要说我一定要吃最好的，去牛街其实已经是没跑了，对吧？ 其实在北京很多会吃涮肉的朋友都知道哪儿的羊肉最好吃， 对，真的是这样。包括说烤鸭，你说我要来北京吃烤鸭啊、我们可以1、2、3、4说出几家这最有名的店，但是呢也有一些店呢是网红店、啊、比如说就在前门附近就有一家店呢，这门脸呢也不大，然后每天还有人排队啊，确实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景点， 就是凭借个人的爱好吧、啊、如果你的口味和这家店相吻合的话建议你去吃，如果不相吻合的话也不要对这个北京涮肉抱有什么一丝失望，不要不要不要，因为店还很多， 真的是这样啊，你记得先问就好了啊。好了，我们继续听好歌。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怕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举起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样子勉强也没什么意思， 我不算很自私，也越来越懂事，爱你只是我的事。也许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只要你转身，我就在这里。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美食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国庆假期美食版，聊到北京的好吃的地儿啊。当然我们其实推荐的并不会像有些美食节目啊和隔壁台啊那么清楚啊， 是 我们就是聊个大概，因为最重要的是说大家听着歌的时候呢能够有个念想啊。 对、嗯、你知道我身边要是有朋友现在来北京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会带他们去吃豆汁儿 啊、哦、豆汁儿。 我第一次被骗着吃豆汁儿的时候，我就哎这豆浆好像坏了吧 干嘛要这么去害你的朋友，而且最重要的是人家半夜就是下了飞机啊，或者下了火车到了北京、哎、你说、啊、走吧咱们去吃豆汁儿吧你是太不地道了啊。 但是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他路途比较奔波、嗯、然后他身上可能会有一点火气没有卸掉、 哎、 第二天早上喝个豆汁儿也会有种败火的作用， 对，清清火啊、嗯、或者说呢这个叫做适应一下当地的这个水土。 是的， 对，所以说你推荐的是早餐，北京可推荐的东西太多了，但实际上北京又没有自己的特别专属的菜系。 羊蝎子不算吗？ 它其实也算是一种菜吧，不是菜系啊、哦嗯、对，其实你不像说哎吃川菜我大概想说多少品类啊、 嗯、 然后吃粤菜多少品类，北京呢更多的是一些小吃或者是一些特色的菜品。 嗯， 包括呢我们说哎你说北京吃除了涮肉啊，除了吃这个烤鸭还有什么呀，烤肉，你看栀子烤肉。但是呢栀子烤肉的这个好去处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地方，在北京也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吃爽的、嗯、或者吃开心的、嗯、对吧，怎么感觉今天 这就是在吃涮肉呢 我把自己说饿了已经，就是说来说去都是肉啊 我们能不能说点素的，一直在说肉，比如说你要是说想解解腻的话可以去尝一下北京当地的那个宫廷奶酪。 嗯， 那是我吃过的。 天哪，就是越说越多了啊，就是再说下去估计这期节目的时间也不够用了，也可能会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嗨你们说的什么我知道一家什么的，欢迎你们随时给我们留言，将来我们可以把他们整理整理发成推送给到我们的各位听友。 对，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零的节。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

最王牌，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得了，假期到了第二天，我们还往前一望，还有几天的时间，希望你们好好珍惜。 是的， 嗯，同时呢，如果不出门的话呢，就在这个城市的一些角落去寻觅那些丢失很久的美好吧。 是的，或者说你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可以找一下当地的邮局，给自己的家乡的自己邮一封这个明信片，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是是是啊，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假期是轻松快乐的。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明儿见吧， 拜拜 拜拜。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星期天的下午，阳光变得太有温度，我们赖在家里找不到去处，于是我们决定换到旅行去吧，结果却找不到地图。星期天的下午，找不到地图的下午，最后和大富翁一起迷路，环岛旅行依旧，我赢了好多虚拟的幸福。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到底去哪里，只是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就算是只能一起做梦也没有。只想和你整天待在一起，就算是只玩无聊的游戏，我也不会介意。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噔哒噔哒哒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